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到了院子里，周迷定下脚步，往铁门外看了一眼，那路已经让行人碾得不成样子，有人拢着袖子经过，雪被碾扎实了，脚踩上去打滑，差一点跌了一跤。周迷立时就没有要出去的想法了，笑着开口， 算了，就在院子里待一会儿吧。 周迷走到石桌那边去，团一团桌上堆积的松软的雪，团出一大一小的两个极小号的雪球，堆叠在一起。这么一会儿功夫，手就冻红了。谭燕西把他的手捉过来，团在自己手掌里呵气。 还是出去走走吧，嗯。 因为怀孕，周迷已经不得不取消太多的安排，暂时放弃了太多的爱好。生个孩子，对男人而言比上下嘴皮子一碰都还要轻巧，造物主的不公平，极度愉悦后的副产品，代价却要女人来承担。 算了，出去我自己也提心吊胆的，也不尽兴，还能怎么办？忍忍吧，也快了。 谭燕西伸手想去抱他，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是已经显露无遗的孕肚。谭燕西愣了一下，这一瞬他有极其分明的破防的感觉。他好似这一刻才真正明白那时候周迷所说的独占的意思，此刻他也想独占的，他定的他们的结婚纪念日，他想在这个节日里只有纯粹的他们两个人，但已经不可能了。而这样旧身份正在解构，新身份尚未建立的过程中，周迷是不是比他承载了更多的失落？周迷见谭燕西垂着头，一声不吭的笑了声，抬手去抚他额头。 怎么了？ 谭燕西抬眼的时候依然是平日一贯笑着的模样。 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？我带你去。 我想跟顾菲菲和露露喝酒蹦迪。 周迷太明白他此刻在想什么了，轻轻地耸了耸肩。 我没有什么特别崇高的类似于牺牲这样的想法，只能说我做了妥协，但算不上是牺牲。所以你别再露出这个表情了，搞得我好像是英雄母亲一样，好晦气。 谭燕西挑了挑眉。 我不想生是出于私心，想生也是出于私心。 这又是什么说法？ 不管究竟具体是哪一天， 周迷唯一确定的是，是在他们最相爱的瞬间有了这个孩子，不是什么出于母性的崇高目的。面儿都还没见到，他自认为目前还挺匮乏母性这种情感的，暂时而言只为了自私的他和谭燕西相爱的结果，所以这是他的私心。 我妈也是这么跟我说的，当我觉得自己是她的拖油瓶时，她告诉我，我的降生是她擅自做的决定，要负责任的是她，而不是我，所以她对我好是理所应当，不是出于多少有道德绑架意味的母爱层面的原因，而是出于一个有担当的成年人负责任的态度。他爱我的成分里不单单只有母爱。我好像扯远了，不过你听懂了吗？ 当然，在爱的领域 远是我的导师。 周迷和周路秋一起成立的那个 MCN 的公司走上正轨之后，周路秋这个主管经营业务的 CEO 想签的第一个网红是周迷本人。周路秋让他不要浪费 ,ins 上那么多的粉丝，转化一下好不好。但在做网红这块，周迷没有丝毫的事业心，他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，做不来所谓的爱用物分享。尤其他这个人有时候挺自我的，喜欢是很私人的情感，哪怕只是对某一物件，那也是单对单的一种很微妙的感情。做爱用物分享，总得要不带偏颇地夸出几句好话来吧。但有时候喜欢一样东西，可能它就是没那么好，但它就是没理由的偏爱。周路秋起初不信他这个说法，主要不信他喜欢的东西会挑不出任何优点。周迷就给他闻了一款已经停产的卢丹氏的香水，他个人私藏的喜好。周路秋闻了一下直接跑了。 啊，救命啊，这是香水吗？你这是生化武器。 二月，周迷进医院准备生产了。等待指征符合麻醉师上镇痛的那段时间里，周迷难得地萌生了要不做个网红的想法。比如这个时候他可以开一场直播啊，现场直播自己是怎么生孩子的，痛都痛了不能白痛，至少把钱给赚了。群里他传达了自己的这个想法。 真的吗姐姐？真这么想的？要不你以后转型做母婴博主吧，我们这个分类里啊，就缺领头羊。 麻烦你有一点幽默感。 没幽默感的还有谭燕希。 知道工作是什么感觉吗？就像有个海底捞的小哥在我肚子里面花式甩面，而我的子宫就是那个面团。 谭燕希没笑，眉头拧成一座山。好在周迷执意点名过来陪产的顾肥肥给了他比较满意的回应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 小哥还会问一句，女士你喜欢什么口感的面条，粗一点的还是细一点的，你看现在这个粗细合适吗？你对我这个甩面的服务满意吗？ 谭燕希在一旁脸都绿了。后来的过程，周迷愿意将其称之为生前的走马灯，恍惚不真切，伴随痛苦，以及好像自己时刻要嗝屁。最神奇的是生完之后他竭力回忆，也想不起那时候叫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感是怎么样的，好像那一段的记忆被抹去了。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真厉害。他生完就一身轻了，痛苦转嫁给了谭燕希。他再三确认生的真是个儿子，没有转还也不能退货重生的时候，有点信念崩塌了。老父亲昨天晚上扒了那个名字库，终于挑好了一个顶顶好听的名字给女孩用的，结果这第二天就用不上了。抱倒是抱了，只是怀里这小孩红红皱皱的一团，也不知随了谁，信念更是崩塌。 啊，我的基因浪费了也就算了，可不是说儿子随妈吗？那么漂亮的一个妈，那么好的基因，这…… 是在大概一个月后，谭燕希抱着儿子仔细看，嘿，小子的眼睛居然有七八分周迷的影子，才终于稍得宽慰。至于后头这小子怎么越长越开，中了彩票一样，中和了两人最好看的五官，五六岁出头就出落得贵气逼人，差一点被掳去做童星，那也是后话了。 孩子满月后不久，周迷和谭燕西还是搬家了。他们现在住的这公寓，谭燕西当时购置下来，主要图一个离公司近，平日里工作结束即可就近休息。既是独身公寓，对空间的要求没那么高，一个主卧套间，一个书房就够了，面积足够宽敞，他一人居住绰绰有余。他们这圈子里的人，只要愿意，生活要多奢靡便能有多奢靡。譬如有些人家里单单保姆就请了五六个，各负责一摊的事儿。谭燕西不是奢侈铺张的性格，更在乎个人空间的私密性，断然不可能叫一堆陌生人住在自己家里碍眼。他的公寓是交由专人进行打理的，他们会跟莫妮卡对接，确认他的行程，他不在家时才会上门进行固定保洁。后来周迷搬回北城，嫌他找的那婚房远，宁愿早上多睡半小时。这公寓离他的公司也没多远，他就将就跟他住在这里。时间久了，空间多少有些不够用，尤其周迷自己做时尚行业的，衣服、鞋子、箱包和饰品指数级的增加，最初还能挤一挤谭燕西衣帽间的空间，后来挤不下了，书房的空间也被侵占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